哇！随住嚼嚼两声之后咧，咁又到我哋星期五晚嘅血袋解封啊！咁有个荣少啊， 喂，有仙人 系啦，咁啊为大家主持呢个血案解封啦。咁啊，上个礼拜六都 OK 喎，嗰个状况我都好高兴我哋啊，台庆 系啲有啲网友出席啦，都几开心嘅，几系嘛？ 系啊， 人多，不过就。真系嚟点啊？真系嚟撑场咯！ 吓，因为最紧要咧就系咧，我哋永远都系咁噶啦。你话香港嘅网台咧，即系能够号召到几百人嘅网台，我谂香港应该唔多嘅。但系我哋都有几廿人啦、啊，咁我都觉得个规模算系咁噶啦。因为而家嘅状况就同十几年前唔同、 嗯。 以前一台独大，佢讲无线都唔系。以前一台独大嘅时候咧，就可能讲紧咧一个聚会咧，可能有几百人出现嘅。而、 嗯、 家因为我觉得网台嘅受众咧，同以前嗰个分布唔同咗啦， 多咧， 多真系多，真系多 分散晒咧。咁你咁诶、啊，喂，你做网台有搞下台庆都 OK 啊， 系咪先？ 有啲唔搞嗰啲。 有啲其实 系串你噶啦，咁点啊？ 其实最主要就系佢唔搞，原因就是因为佢哋自己内部都好多嘢问题嘅，我都知道收到风啊。咁我哋唔讲人哋嗰啲嘢啦，我哋讲今集啦。 今集都几搞嘢啦，我哋今集会介绍两个唔同嘅人物啦。 嗱，我哋唔会开个特别嘅名嘅，特登唔开嘅，直情系讲个人名。 系啦， 成集入边咧。只是讲那两个人名而已。 是啦，还有呢，今日真的好今日呢是7月14讲两个过身的人。我昨晚 才、啊、我都没想过这件事、啊。 昨晚我才搞事、啊、那个管理员真的以为他眼花，见我成点钟呢、啊、成点钟拿住炸嘢来萧家衣夜妈妈。即是我住那里呢，去萧家衣那里好差恐怖、嗯、在垃圾房后面呢得一支街灯。 哦，即是比较孤零零的那样是吧。 是好鬼恐怖啊！嗰度 系啊，好嗱、 啊， 今集我哋讲咧，两位仁兄啦，咁我唔讲，其实我有个题目嘅，我想叫做贼中之王嘅，但系发觉咧。都形容唔到佢哋嘅状况嘅，因为佢哋嘅等级已经唔系贼咁简单啦、 嗯， 而系好一个好，有啲人就话佢哋两位咧系一个时代嘅代表咯，咁、 嗯、 我就唔觉得嘅，我又觉得系嗰个时代就产生啲咁嘅人出嚟嘅啫，就唔系佢领导到个时代啊， 即系天时地利啦， 冇错啦，就变咗就呢个有啲分别啦。咁我哋要介绍嘅两个人咧，就系叶继欢同埋张子强，系啦。嗱，一讲叶继欢同张子强，大家只能够近呢十年收到嘅消息咧，又或者嗰个报道嘅话咧，嚟、嚟去去咧都系同呢个电影有关。我哋去另一先。嗱，呢一个电影咧。就是早几年前啦，就攞好多金像奖，咁就讲佢哋除咗叶继欢同张子强，仲有个桂炳雄啦。咁、但今集我哋又唔讲桂炳雄啦，我哋就讲之前嗰两位啊。咁、就系呢一套戏上映嘅时候咧，令我大家勾翻起，咦系、哦，香港当年个械劫案同埋绑架案系好猖獗嘅、哦，好去埋02啊。嗰套戏咧就整到佢哋个样咧就好接近嘅，其实我觉得三个都唔系好似， 唔似， 因为佢哋个格都唔系嗰种味道，应该咁 讲。系啊， 系啊，好 冇一阵靓味。 系啊，翻翻嚟先，系啦、啊，翻翻嚟先啊。嗱，今集咧我同仙人咧、除咗会用一个翻去时光倒流去八九十年代，睇翻当年佢哋犯案嘅时候个背景，嗱、呢个好紧要嘅背景啊，因为而家你睇翻好多资料。资料是死的。我哋要重温翻，咦？点解当年去揸支枪揾食咁容易啊？咁点解而家唔得啊？咁梗系有好多天时地利同人和嘅原因啦、啊。好话唔好听，而家你唔好话揸支枪啦，你行埋去老笠阿婆喺条街嗰度，即系抢阿婆嘅手袋。第一件事，啲人唔系报警啊，系即刻攞摄录功能啊，影住，仲要咧上网咧，你会发觉唔系一个角度嘅，可能有十个角度咧，高炒低炒。 嗰度有一放监出嚟就去打劫，几快拉咗。 佢唔惯过呢啲，佢嗱两个原因嘅，那个打劫嗰个人，我觉得，一个原因咧就系、是、可能佢唔惯出边嘅生活， 系 直接想翻入去。食皇家饭， 但系你都冇咁快脆啊，大佬 顶唔紧啊嘛。二来 佢个思维仲喺十几二十年前， 嗯、 即系当天当行咧，做乜咧都冇人理嘅。总之你走得快，走得甩就得啦。 即系嗰套咩啊？咩师妹出咩啊？ 新扎师妹， 新扎师妹咁咯，几条老嘢仲以为仲、啊、以为拿支枪去搞得掂。 系啊系啊，即系所以咧，个时代嘅变迁咧，就系有、嗯、我觉得系淘汰咗佢哋咯。好啦、嗯，去埋零三啊，我睇一睇个造型照先。嗱，先人嗱呢一支啊。嗱，其实呢一支咧，呢一支 两只都唔系喎。 呢支咧，我骤眼睇咧，我觉得似 A K 七啊四多过似 A K 四啊七咯。 咪咯， 系骤眼睇，但其实应该系冇病嘅 A K 嚟嘅，不过啲道具枪嚟嘅啫。 又唔系 A K 喎 ，A K 个枪嘴下边唔系咁嘅，仲、嗯、有支 中枪管啊嘛， 管嘅嘢 嘅。好，佢 又唔系五六，五六又唔系咁嘅。 系啊，好翻翻嚟先啦，道具枪嚟嘅啫。嗱，好啦，一讲起咧，阿叶继欢同张子强咧，咁我哋第一件事要讲一讲咧，佢、哋究竟系一个乜嘢嘅人？嚟先，点解会咁出名？呢、两位可以话，我谂系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因为做唔到呢啲案， 好难再做啦。 系啦，嘅香港，犯罪，史上一个，我谂系，我唔可以话顶尖，但系一定喺犯罪史上边咧，系一个好重要嘅位置。 嗯，教材啊，直情系 教材一个嗱，叶继欢最出名乜嘢？ 嗯。凶狠狼 抢劫， 唔系啦， 攞啲枪去抢啊！最犀利。张、子强最出名乜嘢？ 食脑， 食脑。 嗯， 佢重要咧，佢每次犯案咧，佢唔系大茶饭，佢就唔做嘅。嗱、好啦，咁我哋讲翻个时代背景啦。 嗯， 呢两位仁兄咧，起始于犯案。最犀利嘅时候就是、香港最黄金嘅时候，八九十年代经济起飞。 嗯， 好啦，当年咧喺1984年有一套咧好出名嘅电影拍咗出嚟，就系阿麦当雄同埋阿萧若元拍嘅。 系 乜嘢？ 省港奇兵。 嗱呢套嘢咧，后来唔系净系佢哋啊，即系唔系净系叶继欢。后来好多大贼落网嘅时候咧，啲人点讲咧？我喺上面睇《散港奇兵》啊嘛，我以为香港咁搵到食啊嘛， 咪即系当年咁多人涌落嚟咧，就睇得无线多嘛，见啲剧集哇，啲屋邨都咁大嘅， 系啊，鬼迷咁大， 几间房，但系佢又唔知道嗰啲即系无线系缩骨， 系 特登整大个布景，方便个推嗰部机啊， 系 你细咧就个推唔到嘛， 系冇错，所以啲走廊特别大噶嘛，方便系攞镜头啊嘛， 佢懒用嗰、那个，佢如果用场景，佢又懒用个 beta cam 咧，咁咪。你见到现场嗰嚿嘢升上升落，要推嚟推去啊、哦！ 即系唔使手摇嗰个机啦、 啊，就用嗰部方便啊嘛。哦、但嗰部机你几几大嚿？ 好大嚿要 路 轨啊嘛， 够大推唔到入去噶嘛。 系冇错，咁啊一样道理啦。咁啊，当年佢哋就睇呢个《省港奇兵》，就觉得咦，香港嚟达其实咧，以前咧。阿仙人，你讲讲六七十年代啲人打劫点样嘅？ 啲人打劫冇咁狼嘅， 攞把刀仔啫嘛。 系啊， 一句说话叫做劏死牛。 系啦， 劏死牛就攞把刀仔劏嘅啫嘛，咪、最多咪孤立码头孤立码个米欧咯。 唔系噶，试过有一轮咧，系即系好短暂嘅。 系， 即系你譬如老粒啦，即系老粒唔超过100蚊定几多咧，系唔算打劫嘅，因为太多。系啊， 通街都系嘛。 系啦、但系好快系冇咗呢个。 系啊，但系当年咧，佢哋。呢一班人嚟香港打劫咧、其中一样嘢，佢哋一定会配备嘅，就系、军火。 冇错， 无论长火、短火，短火一定有啦。黑星啊咁样啦，咁啊，甚至乎后来啦，五六式。AK47 即系貌似 AK47 嘅， 即系五六式 步枪， 自动步枪唔系 AK 嘅。系啦，咁啊，各方面嘅架撑都出齐啦吓。好，我哋去零四。嗱，我停一停耐啲啊！嗱，叶继欢咧就系1961年出世嘅，咁佢就系原籍呢个广东嘅 汕尾 可乐风可乐空， 即系汕尾咯。 系啦，好，去埋零五啊，系啦呢一度啦，可乐风啦，系汕尾啦，冇错啦，系啦，就三个县啦，海丰县啦。咁其实我想问一下啦，可乐风嘅人嘅作风系点啊？ 文风比较彪悍，系啊，即系啊。 喂，早几年前咧，系咪有个维权事件嘅？ 系啊， 就系话唔知打假定乜嘢咧，围落去啲村度咧，结果俾人反围翻转头啊！ 嗰、那个咩？那个叫咩村话？嗰度叫 乌坎村。 乌坎啊，个个大刀嚟劈嘅都喺度等你嚟啊！ 即系潮汕人士咧，不嬲喺我哋心目中 天上雷公，地下海陆 可乐公。喂，你讲几句啲话嚟听下先。 嗰啲真系唔识嘅嗰啲 可乐公。 见嗰啲我系晓，系啊呢啲海陆空嗰啲唔好乱讲，真系黑市啊，就俾人 即系空二啊群啊，好好翻翻嚟先啦，好啦，咁其实当年咧，佢好细个咧就偷渡咗嚟香港噶啦，17岁，嗱有一段事情咧唔讲，大家未必知嘅，佢当年嚟到香港嘅时候咧，佢系去。好努力咁样咧，去做呢个整风扇嘅。 嗯， 去整风扇个老细， 就大家知边个啦。 就系、是、阿、啊那個、大佬， 系啦，嗰、那个讲就算啦，嗰个都文风好彪悍，大佬。 唔讲全名啦，系嘛？ 诶，唔好讲全名， 讲全名啦吓。好啦，咁啊，佢嚟到香港咧，就喺嗰度做嘢啦。咁其实咧，呢、這个老板啦、啊，咁就曾经评价过，后来都先至知道佢咁出名啫。评价过阿叶先生，就话，咦？佢后生嗰阵时喺我度工作咧，佢都好勤力嘅。 嗯， 啊，加上佢啊个个操守就非常之好。 嗯， 因为佢冇跟埋嗰班曳衰嗰班人咧，就去罢工。 嗯， 咁就俾个 credit 佢嘅，系、啦。咁但系就最尾咧，阿叶先生啦，叶继宽咧喺狱中咧想上诉嘅时候咧、就冇水，冇水就希望有人俾钱咧，就向阿刘老板咧就希望俾啲钱啊，咁就上诉。 系啊，佢又托一个惩教处嘅职员带信咗佢嘅。 系啦、啊，系执足都好大镬噶，叶继宽 后来 又 俾人拉咗嘅， 揾完之笔又捅人又成。啊，咁、但系就。最紧要咧就系咧，原来咧后来咧，当叶继宽过身之后咧，好多事情咧就会俾大家知道咧，就系、是、刘先生啦，即系呢个富商啦、一路以嚟系有资助，叶继宽喺广州入边嘅女女同埋个老婆。系、一路特别资助佢哋嘅咁样嘅吓、即系当叫做照顾佢 助养 系啦，咁样啦，即系都算系咁啦吓，一场宾主之情，几廿年后都能够帮到阿叶继宽啦，系啦。好，我哋去埋零六啊。嗱，呢一个咧就系、见到阿叶继宽好狼狈嘅样啦。好啦，嗱，今日我想讲少少咧，由倒叙少少嘅形式咧、去讲翻咧，我谂会大家会更加即好听。嗱，呢个咧。就佢喺96年嘅时候呢，佢就諗住其实都有消息讲出嚟㗎啦，佢就同张子强合谋去绑架一个富商。 係又系唔可以讲名㗎。讲个姓。 姓啦，阿李姓富商个仔啦，係呀，咁都退咗休㗎啦，啱啱都。咁嗰阵时咧，佢哋作案之前咧，十日到啦，佢哋就喺西环码头上岸提款，就攞住大批嘅 军火 系啦。好，翻翻嚟先。 但系我又唔明呢幅相点解揾个女警帮佢睇伤口咧？ 可能现场救人啩，唔知啦呢样嘢。咁就上西环码头嘅时候咧、就同警方搏火。好啦，搏火嗰、那个。情节咧，电影又拍过，有好多人流传过，我都唔特登去讲啦吓。但系重点就系话咧，佢搏火嘅时候咧，就俾警员喺后边砰咗四枪，砰砰砰砰，就打到佢咧。自此之后就系下半生就坐轮椅，半身不遂啦咁样。 但系当时应该系有一个系辅警嚟，定系两个都系辅警？ 两个都正式警察。 正式警察 喺U 车入边，嗰度好僻静嘅，但系 三个码头啊，可能落去吞扑食烟咁啱撞到佢，真系黑。 你讲咗个答案啦， 肯定系。 嗱，讲你嘅答案之后咧，嗱，转头咧，我第二次翻嚟咧，再更加紧张少少，同大家讲讲佢当年行劫嘅时候咧，嗰个状况系点啊？最后见。